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1:06: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5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带来开工歌曲的工作男左叶谦。开工歌曲来自 Shark Attack，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沙与海，就等于说在沙滩上，就海滩上，沙子与海洋， Sand and the Sea， 很惬意的感觉哈， 对， 就像是 还是夏天，对， 对，像星期六的夜晚一般。但实则呢，今天是星期四，7月15号。 但是呢，我们也完全做好准备了， 你要干 嘛？为今天晚上做好准备，为明天晚上也做好了准备。 哎，不要那么紧张啊，这不过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3年11个月、又30天的夜晚。 果然不紧张，他还能算过来。 而明天不过就是我们在一起的5114天， 哎呦， 而已啊，就是你在这个夜里和我们相伴，也不过就5000多天而已， 是、 啊、 是。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用大数据说话的话，哎，其实也没有那么了不得哈。我们老觉得14年好像很长很长一样，但其实你拿出你的这个存款啊，我们你怎么也得有5000块钱存款吧？啊， 有吗？ 有吗？哎，你说5000多，啊，也不多，对吧？从这个金钱的角度来说，哈， 对， 目前算看上去不多， 也没有。 但是和你相伴能有5113天的朋友，又有多少呢？好，在这里要特别预告一下，明天晚上7月16号，也是我们非常难得的，近10年之后好像就没有过这种。7月16号这一天，我们会有几个人在一起，超过咱俩啊！明天晚上直播间将会有4个人。 哼， 哎呀，有一点抱歉的是，就只有我一个女友啊，这个没有叶谦在我们电台一层看到的那些其他的女同事。 哎，以后慢慢来。 哎，他今天在这个看完照片之后，问了我几个人，哎，他们都是哪个台的？ 不是， 他们 不，没没， 他们 我只是说他们真年龄真小，显得真年轻。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思念着你的 在我心里念宁静的夏天。 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的一个番外 bridge， 就是最后的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就是从歌里跳出来另外一个，这种桥段是特别特别的随性的，特别喜欢这种写歌的方法， 很有夏天的感觉。 对， 我们就是诞生在夏天。我今天还想，其实大部分的节目呢，其实大家的生日啊，就节目的生日都是一样的，就基本上都是1月1号、 啊、 因为从一年的 从一年的第一天开始算， 对，基本上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所以没有特别的说哪一个节目会庆祝一下自己的纪念日啊、 嗯、 等等。而我们啊，真的是在14年前啊、哎、非常我觉得是机缘巧合的机会， 牢牢记住， 对，然后在夏天和大家见面了，于是我们就有了7月16号。每年7月16号这一天总会就像老友一样聚一聚，对吗？ 嗯， 也许不见得弄得这个非常的隆重哈，但是一定会彼此记着对方说一声生日快乐。 对， 哎，这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想当年我还挺文艺和浪漫的，想每一年都出一首翻唱的歌曲，就是翻唱那一年有代表性的歌曲。 不不、 啊、 你现在也挺 唱到第四年 文艺跟浪漫 了啊，因为这个过程中呢是被打击过啊，也对了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不擅长的事情呢就算了吧。 但是你的文艺跟浪漫不会被这点小打击给弄下去、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啊、 我会在其他方面哈继续捡起我的浪漫和文艺 啊,、嗯、 啊饶了大家。 但是唱歌这事儿呢还是术业有专攻， 是 吧？为什么会有专业歌手和业余歌手？ 哎呀，现在 业余爱好者的这个区分， 现在你要是这么分的话，其实有业余的比专业唱的好的倒是也有， 也有、 嗯、可惜不是我们啊。好 The 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95年那一晚。 95年那一晚， 嗯，比咱们还早呢。 哎呀，我就是95年来的北京。 Need release, think I know what I need. Remember when we had fun, just like we were the best one.So much passion, because we felt it so strong. Sing for me, just let the words follow me. Yeah, yeah. Speak to me, plug into this energy. We don't have to stay long, stay long, 'cause they'll just play the same song, same song. 吧 老叶跟你们说说这是谁，老尹啊，这不是老尹、啊、这是 The Brand New Heavies、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95年当晚，95年，那就是回忆性的。 如果你猜不到演唱者，在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英文歌呢，都按隐姓埋名算。 哎，对，反正他们都是低调的很啊。但是歌曲不低调啊，歌曲你们听是多么的活泼热烈，是就是搁在人堆里马上就能冲出来的那种歌曲啊。 九五年距离今天都已经过去了26年了， 是是，你再过几年就是30年了，再过4年就是30年了。 哎呀，要这么说来，明天晚上还真的是两个。 所以85年你就不敢想，85年那都是40年前的事，你就75年就你生的那年，那都50年前的事。 怎么就50年了啊？你都没50呢。 四舍五入就往那边 算。我今儿还说呢，明天呢，我们就是还是尊老爱幼哈、这个以你先登场， 嘿、 介绍一下自己， 行 对吧 行？ 今天我们就彩排一下啊。嗯。明天呢，真的默默。还有叶谦，上一次见面 都是1年半2年前了，是吧？ 哪儿啊？是4年前，就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嘛。 那倒不至于，后来好像还见过那么2-3面吧，两面。 在哪里啊？ 也是在台里，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 你是说节目纪念日吗？ 有的时候啊，不是，有一次是这样，然后还有一次是在外面，可能是在哪见着了，反正是 偶遇吗？ 嗯，貌似是， 反正就没有坐下来喽。 对，人家就不跟 我 说。我 们明天这四个人同台，还真的是像你和默默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苏醒，对吗？明天、 我是跟苏醒倒是常见，但是我跟默默同时见到苏醒，这是第一次。 哎，你怎么会常见苏醒呢？ 苏醒，你看咱完事儿，咱还找人吃小龙虾。 啊、都忘了这个事情，真的都发生了太多太多年了。 好家伙，鸿门涮肉。 14年就这样过去了， 对，就吃吃喝喝的。 话说明天呢，因为四个人，我相信啊，一定是这个大家的话很多 可能来不及让你这位。这已经快奔五的人了， 本来我话就不多在现实生活中， 所以明天啊，我让每个男左都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啊、我在这里可能大家预告一下哈，为了增加一下这个票房、明天晚上就是你正在犹豫我要不要来听，那、有什么的呢？一个哎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嘛，不过就是周末的夜晚嘛，不过就是一个生日的夜晚嘛。 就是， 但是啊， 小节目， 在你犹豫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明天晚上三位男左都将上才艺。 好家伙！ 而且他们不再是讲冷笑话的才艺， 哎，我能。 叶谦今天已经把家伙事儿都带来了、 我是为了人家带的，我想跟人家那个什么苏醒啊，我搭伙献才艺呢。 不是，他也许 rap 你搭不上的。 rap 我在这儿崩弦吧。 反正明天呢、大家将会感受到比较不一样的他们吧。虽然我们没有很隆重的去设计一些，因为我们说了把劲儿都使在明年啊，这个今年是很有信心说明年还会有这档节目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晚上9点了嘛哈，所以明年呢，这个没有太大意外的话呢，我们节目还是会拥有15年的。于是乎，今年呢，我们就在直播间啊。很温馨的一个小型的 party。 嗯， 今天是星期四啊。 明天有咖啡吗？算了，来壶茶吧，花茶。 直播间是不允许带任何饮料。 我蹦蹬出去吃 矿泉水， 下楼喝完跑上来，再下楼喝一口。 今天晚上呢，在聊天室当中抛了一个话题：遇见对的人是什么感觉的？你遇到了吗？ 倔强的镜子前耍帅。厌倦了等命运安排，是什么让人无奈？是什么将人打败？是什么在孤独中徘徊？昨天那坚持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是什么让人分开？是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不需要停下来， 我还在时光中徘徊，很快对的人会出现在梦外，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Miss Right， 你是山还是海？我想我如风一样存在，想和你变成一个爱的尘埃，飘散在幸福里，轻轻摇摆。事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是什么让人分开？是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 辨识度非常高的声音，那英，这首歌叫《对的人》，就是听那英唱歌，你会听到很多就是老歌手他的那种发音，还有唱歌的那些很直给的东西，但是这种直给里又不是说听上去很生硬，完全是他的这种音色以及情绪是可以驾驭这种直给的。 嗯，那个对的人，选错的人，这个就是东西方文化里都是同样的概念。他们经常都说 You marry a wrong guy, You marry a wrong girl, You marry a wrong person 之类的，这种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你要遇见对的人，你要嫁对了，你要是这种娶对了，那简直是太棒了，幸福后半生。然后你在这儿，你要遇见错的了，娶错人了，嫁错人了，这一下，好家伙， 哎呀， 只能用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 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单身的男左女右们，对于遇见对的人啊，甚至真的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啊， 是， 就如何能够学习到你们这些成功人士感情里真的遇到了对的人。你们当初的那一瞬间是如何判断正确的哈？所以今天晚上也希望你们能够大大方方的、无私的哈，把你们的这个经验以及教训啊告诉我们，因为有时候会误以为他是对的人，就经常以为是哎太有感觉了，我们俩兴趣爱好甚至是口味都一致， 嗯， 就最初的时候我们都是靠优点啊或者说相似的点而靠近。 是， 最后我们都是因为彼此的不同或者是难以相容的部分开始疏远， 一下被吸引啊，然后浓浓的爱意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然后有的基本上有的朋友不会说在脚踏很多只船然后去上下来对比然后来选中一个啊，这个

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一楼，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7月15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男左女右节目呢调整到了晚上的播出时间是9点到11点钟。 对 对，这也意味着明天也是我们男左女右14年当中第一次在晚上9点过生日。 9点过生日喽。 哎，9点过生日。 这个时候吹蜡烛是真的是正点儿、 哎、 你10点钟那客人有点稀疏了嘛，肯定有很多人 早就走了。我们叫朋友不叫客人 啊，我们叫朋友 啊， 不是每次 朋友们齐聚一堂啊。在这里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将会有苏醒、沉默、叶谦，我4个人共同陪大家度过14岁的生日。 嗯， 当然如果明天晚上你已经安排了一些事情要和小伙伴们，我觉得那你还是按照你的计划去吃去喝去玩，因为节目是可以听回放的嘛， 对 吧？ 对。 但你朋友能跟你再回吃一顿吗？啊，再回吃第二顿吗？ 连最重要的世界赛事我们都可以看回放嘛，对吧？ 对， 就把它当成直播看回放。 当然了，其实每一个看回放的朋友也是为这档节目在加油，因为我很怕明天晚上2个小时没有办法说太多，说不完整感激哈。 这一会儿就过了，我的经验，因为我太有经验了，每到这个日子就是没一个人没搬上两句话呢，然后一会儿一抬头已经快11点了。就这种感觉。 所以今天晚上呢，其实是叶谦和我有机会哈，要提前对大家说一声谢谢，因为没有大家的去收听啊，甚至你们的口口相传，这档节目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可不是吗？ 就是不是我的厉害，也不是叶谦或沉默的厉害， 嗯， 我们三个真的一点都不厉害， 是你们厉害。 对，是大家厉害、嗯、是我们彼此找到了这种陪伴中的乐趣， 是客人们厉害，是吧，朋友们厉害。好吧， 油腻了油腻了啊。节目的气质啊，能走到今天来，一定都是一些大家对生活、对音乐、对夜晚的情调是有要求的人， 是 好吗？ 你看这前奏， 你这调调啊， 这小前奏。 李健。 午后，咖啡馆里，咖啡香正浓。窗的旁边，我的脚下，花猫在睡梦中。忽然发现我的窗外，一个成熟的女人，她对着窗整理着头发，不知里面有人看着她。她的身体前倾优美曼妙，如此的迷人，一双温柔眼睛看得我出神。此刻微风吹过，发梢在飞舞，她转过了身。 让我想起了谁的诗句，我愿上天保佑带给人间风景的人们，也愿世道好些，别辜负他们。此刻钟声响起，猜不出现在几点几分， 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带来风景的女人啊，把这首歌送给这档节目的女听友。 哎，我真的挺能理解为什么他是谭校长为他的，就是说之前自己的偶像嘛，这是自己的这个感觉，因为他的嗓音中确实有这个 相似的地方， 对，真的是有相似的这种发音的地方。 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在微博上，因为当年还没有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都是在微博上互动嘛。然后每年的7月16号呢，我们都会 po 一张照片，然后恰巧就是在第十年的时候，2017年赶上了一个星期天啊，所以没有节目，于是我们就搞了一场聚会。命运的安排有时候很妙哈。然后那一场聚会呢，如果是新的听友，很想了解一下你们曾经啊和大家在一起的聚会是什么样的，可以登录微博找到2017年7月16号。 嗯， 我当时还写了一个小作文，就是写了一个现场诗朗诵，还记得吗？ 对对对，你再朗诵一遍、 啊、 我就能记得了。 现场诗朗诵、然后你和陈默穿着那一天大家统一的服装，本来呢我是定的大家都穿黑色的，然后我们在台上呢是穿白色的，但当时他们两个对那个时候自己的体重好像不甚满意哈，就如果今天的我再聚会，我也想穿黑色的。 哦， 就是、 我明天我把那背心儿、 不， 我把背心儿直接空着套在身上，我把我这件借给你。 而且我都想好了，等到明年我们聚会的时候再做这个聚会的服装，我们就和十年是一样的，就加把十变成十五，你明白那个意思吗？ 嗯， 就不需要更多的花哨，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更新。 好， 就是前面就是十五， 好，没问题啊、 我们常常说给15岁的自己吗？ 但这回那个你不 能价钱是吗？ 不是，这回你不许自己再单独再做一件白的了， 到时候没准还会粉红色呢， 哎，那不错，嗯， 反正这一切都是值得期待的，只要我们还在一起，所以就好多好多事情都可以在一起商量，对吧？ 嗯， 就像聊天室中，今天晚上我们谈到这个话题。遇见对的人是什么感觉呢？ 嗯， 哎，小伙伴们哈，纷纷献言献策。蔚蓝澄海的烟，他说遇见对的人啊，一瞬间就不愿意将就了，就那感觉。 那可不是吗？ 哎， 我对比了呀， 突然发现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完完全全啊。这葛大爷啊，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生活阅历了嘛，毕竟是4道杠了哈。 对。 他说遇见对的人啊，不需要语言，只需要一个眼神足矣。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太明白这个一个眼神。 因为可能我近视眼吧。 对，那你逗乐我了 啊。然后因为 我还老花眼，我都没说。 秦未了也说了，无法形容，不用太多语言，一个眼神就 OK。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很年轻的朋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歌里面唱到的一个眼神啊，一个微笑啊，就传达了所有。但后来你发现能所有吗？眼神真的能够表达那么多吗？尽管我们说这个眼睛是人的心灵的窗户， 你得再看，你常看，动不动就瞄上一眼，动不动就瞄上一眼， 哎， 这就行。 就是中老年人这眼神，嗯，啊，都不如 一直瞄人家，这样就行了。你这每次你都瞄上，然后两个人对视上了的时候呢，他也能审视你，你也能审视他，心灵的窗户嘛。 用户8216YG，感觉很舒服，心不累，一个眼神就懂得彼此。这些发言的朋友应该都是找到了，像我等质疑的人，就是没有遇见对的人。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哎呀， 当然我今天也找了专家给的一些内容哈，稍后我们会分享那一段内容，当然也听听成功人士啊， 我 你们的想法。 别往我这儿瞄， 你不吗？ 我也在探索中。 你也探索。 Everywhere I turn, there seems to be another war. We'll come out of this, out of this. We'll be right back. Crew 来自 The Head and Heart， 我是喜欢里面提琴，里面小提琴拉得真优雅。 哎呀，这样的夜晚哈、啊，就很像是要出去旅行，你在收拾行囊，然后要和前一段疲惫的生活做一个告别 啊、 即将是赴一场轻松的啊，有很多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一段惬意的时光。就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做节目，大家都会有比较了解的这个节目的流程，比如说暖文章、冷笑话，我们要互动。然后我们每天做节目，其实说实话，我们希望和大家在夜晚是非常愉悦、轻松的。但有时候其实我们在直播间并不轻松啊。 嗯， 这个并不轻松，不是说这个工作时长啊等等等等，是我们要想很多事情。而明天晚上我觉得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 对， 那种轻松是来自于大家共同迎来了一个就像爬山一样， 是 我们又到了一个山顶啊，我们又可以看到更广阔的风景。 哎，太轻松了那个也不好啊。比如说明天我们的小才艺二弟抓紧小练一下的啊。 对，然后我今天跟艾伦说，我苏醒，我说你明天一定要准备一个小节目，他说还小节目？ 小节目？ 我对我说，因为我们节目就是个小节目嘛、 嗯， 啊，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们一个人就大连唱啊，就搞得这个我和默默两个唱歌不好听的人就在那儿尬着。 那他不， 你明白吧？ 可以用 rap 给你们演示。 不用，因为大家知道，在生日的夜里哈，就像你跟朋友聚会，嗯、大家在一起吃饭，然后去唱 K， 要唱开。 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为这一天而留下点什么，就像我们现在翻看微博，翻看十周年聚会的时候，会看到大家的照片，会看到视频的东西、音频的东西，那一刻是觉得很激动的哈。就当我再次回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那是一场可以达到70分以上的聚会。 嗯， 就如果按100分来算的话， 对， 甚至80分都有可能。 好吧，好吧，明天谦哥在啊。双鱼 XCL 怎么这么哥哥姐姐都来了？ 明天谦哥是在地啊，明天谦哥是会来地啊。明天谦哥可能 还他特别怕我不让你来，是吗？ 不是，他就是问问，明天要是我来，他可能不来，也有可能的，对吧？各种可能性，嗯， 你得来， 一切可能皆有、啊 嗯、因为明天你来，你就代表着70后队伍的老广播听友们。 嗯， 对吧？ 我不但还能代表70后，我还能代表75前。 哎，对对对，我负责75后啊、，Alan 是负责80后，默默是80前。 那得了，王东老师、什么萝卜他们不来了，只能是我了。 勇敢的做我自己，不必戴着面具表演开心或伤心。证明我过得很好，很随心。人潮里丢了你，在哪里找你？在哪里还能有意外重遇？一个人的日记，像冬季日益凋零，怎么逃离有你存在的回忆？世界里突然的几分骤雨，没关系，愿为你披荆斩棘。人山人海，我们匆匆路过，不怕失去。人潮汹涌，都不是你，有什么意义？生活里交错着人生游戏，不要紧，愿陪你赌上性命。如果爱一个人可以爱到真爱里，是否有人爱真爱里潮里遇见你，幸好是遇见你，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都无惧。 经沾记，人山人海，我们匆匆路过，不怕失去，人潮汹涌都不是你有什么意义。生活里交错着人生游戏，不要紧，愿陪你赌上性命。如果爱一个人可以爱到尘埃里，是否有人爱尘埃里的你？ 总觉得有时候感慨万千，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刘若英的歌里就一下子包含了我所有的思绪和那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所思所想的一切。 哎呦呵，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就表面上可能是给大家产生着乐观的这个形象是吧，其实呢他自己心里面呢时不常的忧心忡忡，都以悲观的这个色彩来渲染自己所想的所看的。 默默常常说我有一阵子总说节目可能哎呀，这是啊第十二年的尾声了 你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哎，对，这个就体现出我对他有热情，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不会走得更远更远 啊。多虑啊，就是确实焦虑或者多虑吧，不能算是焦虑，就是有一些多虑在这上。 我谢谢你没有说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了确确实实会因为年龄的变化以及在这档节目的陪伴时常往前推进，你会希望他会更好，但是你能够给他更好的能量却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哎，你这怎么没事儿？你这不是不能代表你任何，你比如说你所有事情你都这样，都是一个那个表面上是乐观的其实悲观主义者，那你对所有事情这样，那你内外部世界不统一了，那你可能是 拧吧。 对，那你可能真是你要查查是不是更年期啊什么的。 你才查的 你这只是对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遇见对的人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晚上呢在聊天室中呢，大家就一起各抒己见啊，以自己亲身经历啊告诉那些还在恋爱的路上迷迷茫茫跌跌撞撞松松垮垮的朋友们啊，给你们一些他们目前的建议。 嗯， 直白生活裸色系，他说啊，遇见对的人就是久处不累，有时候就算坐在对面什么也不说也懂得对方的心思。 嗯， 这是他给的版本。我今天呢看到了一段话，这段话呢是他总结出来的，遇见对的人会是怎样的感受，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尤其你们这些已经遇到了对的人，非常幸运的人啊，你们来给听一听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道理哈。 哎，行，我先听一听。其实真的是不能老说是对错的关系，应该是你要放宽心然后才能把这个事情搞好。你先说吧好吗？ 就是说更客观的讲，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嗯，对，是的， 就是你遇到的人都是你该遇到的。 这个也可以这么分析，也可以这样坦然接受。 那我们要不第三时段 第三时段用这个暖文章过后的一些探讨话题时间段，让他们说一说哈。反正我最近冷笑话也又短又冷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时段继续暖文章冷笑话，还有告诉你遇见对的人专家给出的一些参考意见。 好，我们洗耳恭听。 And I want to lose myself inside this feeling, the kind of feeling that you get when the pain is gone. And I want to lose myself inside this feeling, the kind of feeling that you get when you look into the sun, look into the sun.

欢迎光临7月15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野谦。 好嘞，开始今天晚上暖文章和冷笑话的陪伴。 哎呀，一点缓冲都没有啊。那行吧，你姐姐韩美还有我弟弟叶旭啊，这对夫妇去哪儿玩了呢？去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去哪儿？去日本那边了啊。那都说那边这个野外啊，森林公园这个有很多猴子，对吧？北海道那边猴子泡温泉，还有的时候有鹿啊，梅花鹿。有的时候你弄不好还能遇见一些什么什么狗熊。嗯，这对夫妇呢去日本那边游玩，还真散着步在这个山林里面走着啊，这真是与一只狗熊狭路相逢了啊。然后呢，叶旭呢还算冷静，他毕竟是这个户外运动他是懂一些的啊，他是皮划艇运动员嘛，他在旁边就马上就提醒说，快装死，不然这玩意儿一巴掌就能扇死你。他话音未落，那狗熊盯着韩美咣当就倒地，也开始装死， 就完了啊。 狗熊开始装死。 Just came from the guru's website. I'm still washing off the smell. Why don't he just go on TV and say, pay up or go to hell? I was looking if he had something to say. Lately it's been hardThrough my day,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I was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go. Something missing deep inside of me that's as common as the rain.I'm long on good intentions, but I got zero tolerance for pain. And in this, I'm like everyone you find. We try, but it's hard to be kind. And the ones we love, sometimes we hurt them so.We're just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I've been going crazy. All of the sirens from the past. Am I too lazy to lash this sorry ass to the mast? Every day I lose another chunk of myself. Every day there's just more junk up on myself.Biggest joke of all is the joke that everybody knows. It goes, time is the only road, and we know where time goes. Don't give me a destin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rest.Don't tell me I win if I only try my best. I just hope there's someone there to know. To say he helped me find a better way to go. Want to help me find a better way to go. 对喽，就是这么无情，朋友们，就是这么惊悚啊！韩美，狗熊都怕啊！狗熊哐当的在那都一直啊，一直装死，装死到那个林业管理员过来把他劝走，狗熊才姗姗的走了。 咱们商量一件事儿，行吗？ 啊， 明天晚上别让他来，行吗？ 明天晚 上，明天晚上欢迎大家都来，但是唯独呢，不太想让他来。啊，甚至你弟也别来， 我不去，我不讲，你放心 啊，不要让他们来扫兴。 明天不准备冷笑话了 啊，已经说了14年了， 就是， 够的了啊。来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同时呢，也是在星期四谈情说爱的晚上里，有一篇爱情的暖文章，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对的人呢？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对的人。我曾经写过跟男朋友吵架的某一次，我记得凌晨3点收拾行李，而他只是坐在床边看着，但那次吵架到天亮后非常自然地结束了，我们俩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手牵手走在街上。其实很怪异，吵架刚刚结束过后，我竟然感觉到很安心，不知道怎么形容，大概就是觉得我们俩化解得好自然，而且那么糟糕的情绪发生过后，我们俩没有再跟对方斤斤计较，就好像我们的感情是那种可以作，可以情绪爆发，但不会因为作，因为情绪爆发而轻易结束的感情。我那怪异的安心大概是出于我明白，不是所有感情都走得到这个份上的。我也经历过因为说错话就要被放弃的感情，那是一段因为小脾气几个小时不回对方的微信就被对方考虑要结束的感情。发脾气当然不对，但怎么讲，本该坚韧的亲密关系脆弱到如此程度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我也没有那么被喜欢的，好像不对的感情就是很难啊，就是说错话就不行了，发一会儿小脾气就不行了，因为本身就不够坚固，一丁点挑战都面临不了。可是人终究是人，真要长久相处什么都可能遇到，会被一点小脾气击败的感情几乎什么都战胜不了。我这几年实在没怎么为感情努力过，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种念头在我心里确定下来了，对的感情真的不需要你非常努力，不需要努力维持，时时刻刻温柔体面，永远在崩溃之前推开你说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或者非常 nice 的讲我不介意，事实就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段比较对的感情是我不会因为害怕对方离开而不能表达我自己的糟糕的部分，不需要努力的制造什么，努力的让你觉得我是值得交往，我是值得一次交往的。好吧，就我也不知道努力一下能不能让对方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恋爱选择，但光是要非常努力这件事儿就让我觉得不对了。今天有一位朋友给我留了一条私信，说最喜欢的人要去结婚了，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放下。怎么讲， 我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放不下的私信，跟喜欢的人以种种形式不能在一起，被问要怎么开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能说没办法，我们欣然因允某些人进入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也要足够大度地允许他们离开，允许他们消失在自己眼前，去寻觅他们觉得需要的东西。这当然很难，但我觉得这么想，不对的人就是会或早或迟地离开我们，要非常非常对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时间是很强大的东西啊，是某种不可抵挡的洪流，是无法被篡改的长篇巨作。你会像我一样，发现只有极少数人能在时间带来的更迭里留在自己的命运中，但也得感谢时间在帮我们做一些筛选。几乎所有努力挽回的人，最后带给我们的也都只是挽回失败。有些人就是能陪着你，非常命中注定，就像有些人就是做不到。我不知道是老了还是什么，已经对终将离开的人疲于争取，可能是知道争取根本也无用。我所知道的很好的感情都是轻轻松松水到渠成的。我发现我自己歇斯底里挽回一个人，只会是出于我们俩机会渺茫。我知道我和你之间根本就不对呀，我接受我们不对的这个事实了，还是难受，但我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18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之后会遇见什么人。21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之后会遇见什么人。时间残酷，却也优待过我，让我至少可以茫然地相信，或许往前面走，再走一小点，就是对的人了。如果眼泪必须要流，那就流。如果心必须要碎，那就碎。经历过这些坎坷后，我要去见对的人了。他会是那个不被时间带走的人吧？是不需要我非常温柔体面，不需要我非常积极地证明自己值得才能注意到我的人。是我不需要我永远蹑手蹑脚如履薄冰才能爱到的人。我们的关系会是有韧性的，遇到烦心事儿不会第一个被放下，而是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也跟你一起解决。对的人会一直陪你，像命中注定。其实也不是命中注定，只是它足够坚定。坚定是感情里最有力量的东西啊。 你的声音渐渐轻轻勾勒出我想要的爱情，你的眼睛单纯透明，像湖心泛起了涟漪，全世界突然变得安静，被谁按下了暂停，兑换了多少运气才能够遇见你。你的发散开在风里，那是我想迷失的森林，我想去的美丽风景全部都藏在你眼里，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连同我的坏脾气。 我们越靠越近，让我坠入爱里，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一呼一吸所有誓言随着时间逆着光，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与你共度朝暮的长久。声音渐渐清晰，勾勒出我想要的爱情，你的眼睛单纯透明，像呼吸泛起的涟漪，全世界突然变得安静，被谁按下了暂停，兑换了多少运气才能够遇见你，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一呼一吸所有誓言随着时间逆着光，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与你共度朝暮的长久，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一呼一吸所有誓言随着时间逆着光，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慢慢走，慢慢感受，与你共度朝暮的长久，只想握紧你的手。 短文章之后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出的《余生只想握紧你的手》。 嗯，好，我们开始进入讨论阶段 啊。这篇暖文章中所谈到的对的人，我是很认同的。 嗯， 就是我没有遇见，但是我相信这里面说到的和我这个44岁女人的心境是很吻合的。嗯，就是其实我觉得不是用力的再去折腾，去挽留，去很委曲求全也好，或者说要不断的磨合，而是真的是自自然然不费力气的，我们就是自己，你应该有感觉对吧，就是你越是你自己，这感情才是你的。 嗯，两厢情愿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放开一切，怎么都是顺利的，他是确实是在感情有这种感情基础，然后再往下走那么 N 步啊，都是很顺利的。其实是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以后，你们才写出的这些故事，就是才写出的这个我们找对的人和找不 对 的人，对， 是在、我觉得是试错之后，就是大家都遇到过错的， 是， 就像我们说的一句话没说对啊，两个人这个一点小摩擦就分手， 对 啊，对吧， 在这之前都是对的，就没有错， 对，之前都 OK，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乘风破浪、 嗯、 我们可以在小河里啊，就是戏水玩闹，一到大海里啊，遇到一点风风浪浪，我们就发现不想同行了， 对， 对吧？ 你老觉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俩的，嗯，其实不，哪有什么 胜利，就等于没有被考验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考验，但一旦考验到来了，我们发现我们被考验打败了， 对， 对吧？所以在今天晚上想到这个到底什么是对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这篇文章也好，刚才我在聊天室里也抛出了另外一段我看到的小作文哈，就是他讲的遇见对的人什么感受。我生活里有个习惯，可能也是今天晚上也算是分享一下这14年当中做节目的一些 自己的平常的案头工作吧。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截图，就是我读到的或者是我平常看到的东西，我都会把它咔嚓截一下。截完之后呢，比如某一段话我会在节目中运用它的话呢，我就会把它进行这个一些剪辑呀、啊、进行一些制作， 嗯， 小图片啊， 挺好， 留下来， 好吧。 然后呢，哪一段话，哎，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哎，我可以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语言，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哎、 做手， 啪、哎，我给它贴过来。 做头脑手账呢、 啊， 你这。 哎，你记得早年间、嗯、就是没有手机上这么多的公众号啊，还有文章的时候， 是 我当年读暖文章，你还记得我怎么读吗？拿书。 你用 撕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哎呦，我这 杂志啊，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都。 你看 是 吧？时光真的、嗯、读了，真的十多年。 就像你把我跟那个 Alan 见过多少次，吃过多少饭， 也 你也忘了，是一个道理。 对，就是哎，我刚才说，我说可能有些东西被覆盖掉的原因是当时有了一些不开心的记忆吧？ 不会啊，你其实是你的纯俗以后呢。你把它就是没有搁在随时调取的那个记忆区里，你就这个东西不用你随时调取，所以你再往外调取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儿了，它甚至不在你的潜意识里，它可能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都已经压下去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做梦能梦回来，哦，那天咱们在一起吃饭来着。 然后后来为了就是读暖文章，尤其我觉得是公众号它的这个发展更好了以后，有些文章都已经在上面可以找到。 嗯， 然后呢自己就，我真的是用手机读文章、 嗯、 我并没有打印，因为我觉得那个太费纸张了， 是是 不够环保。然后我同事还跟我说，那么点的字儿你多费眼睛啊，你应该拿个大 pad 然后在直播间里啊。 那个时候哪有， 他说现在也是，我说还好、我说我毕竟不像叶谦还戴老花镜嘛。 嗯， 就我现在是在直播间，你记得咱们就是前几年晚上十一点半， 你可以把 pad 那个字符调到最大吧， 就是十一点半到一点钟的时候陪伴大家、 嗯、 那个时候我刚做晚间节目嘛、 嗯、 我觉得哎，隔壁房间那位晚间节目主持人你还记得吗？是个男子， 是 他经常是关灯做节目、 嗯、 哦，我觉得可能是晚间节目一定要有这个氛围，所以那个时候我进直播间是先关几盏灯的，你记得吗叶谦？ 对啊，你喜欢暗色 调。对，我喜欢暗的、 嗯、 就是男左女右的前半程，可以说前七年 很省电的、嗯、 对， 前七年省了后半年的电、 哎、 后半程的电。 明天晚上两个小时可能说不完哈、 嗯、 就是今年开始特别明显的，我是到直播间以后，我会就是任何一盏灯如果有灯泡暗了或坏了，我非常敏感，我就会第一时间找到他，然后我会督促、嗯、哎，明天麻烦就是找师傅来帮我们安装一个新的灯泡，因为我的眼睛在晚上确实是这么多年之后没有原来这个看东西那么清楚了，本来就近视眼嘛，再加上读字又很小， 也能花啊、你用事实证明了，说什么近视眼永远不会花眼，你用事实打败了他们的传闻啊。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戴隐形眼镜的关系啊、 嗯， 反正现在的直播间我们俩的这个灯是大的白炽灯啊，特别特别的亮，就有点像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 是 那个时候觉得那个光线没有氛围啊，天哪，这么明晃晃的，但现在我们需要明晃晃的。 嗯，他喜欢那种高亮的了，已经喜欢高亮的这种空间了。 对， 可能就是他失去安全感了。 你是 不是他更需要安全感了？ 是我们开始知道了晚间节目、嗯，即便是没有光线给我们营造，我们也知道了大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和我们对话。 是， 反正明天呢，大家也是参与者，你们可以就你们所关心的问题，今天晚上留下来也好，明天给我们留下来也好， 嗯， 我们可以在现场啊、有答记者问的环节啊，哎，你很关心的问题，问苏醒的，问叶谦的，问沉默的，问我的啊， 对， 当然你不要问那么隐私的啊。哎， 那谁问都没意思。 老叶，你现在有多少存款了？ 问就要问。 我们第四十段继续喽。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in time. It's easy.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I nee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know that isn't known. Nothing you can see that isn't shown. There's nowhere you can be that isn't where you're meant to be. It's easy. All you need is love.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2021年7月15号，也就是我们节目陪伴大家的第13年的最后一天。 嗯，第13年的最后一次暖文章，第13年的最后一次冷笑话啊，第13年的最后一个什么什么结束的歌曲啊，都在今天。明天就迎来了他14岁生日。 师弟，如果你是一位年轻的听友哈，刚刚听节目没有多长时间，要给您介绍一下，这档节目呢是创建于 2007年的北京音乐广播 7月16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 对。 但是很有趣的是哈，当初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不是直播， 对， 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天星期一， 当时2007年的星期一呢，它是只有半个小时， 半小时， 对， 先试着录播了一次， 对，我们就小小的试播了一下，但是呢，起始日呢还是从2007年，就是刚刚你听到那个片花，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在14年前的23:30， 嗯， 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期录播，就只有半个小时， 对， 当时很有意思哈，就只有半个小时， 是，我还说呢，要不要我来呢？ 因为一星期只有星期一是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星期二呢，我们就是两个小时了，是23:30到凌晨1点， 是 你记得吧？ 对，一点的那个日子，我们过了一年半，嗯， 到2009年， 过了两年，过了两年， 一年半 、嗯， 对，就这样呢，我们来到了各位的耳畔，一晃到今天已经是，哎呀，如果是按日子算的话，是5113天，就是你知道了我们这档节目，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没做到5113天，因为还是有休息的时候嘛。 嗯， 今年是从2017年开始6日没有节目了，以前我们是在周一到周日都有男左女右的。 对，人的一生可能就是论 有多少个时 间，论圆了活，论圆了活，可能就是30000多天。那么咱们就算啊，特别长，比较长寿了啊，就是35000天了。35000多天，那我们把零头其实已经交给这个男左女右这边了，然后还有30000天， 应该说六分之一， 哎，六分之一，嗯， 13年11个月 是 30天，167个月30天，730周有3天，我们也不知道时间是如何走了这么久，只知道。这有规律的在夜里的陪伴就是如常的一直发生着。 对， 不，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就是和我互动， 不，你不是说我可以说起码说个对吗？对， 这个气氛。 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我会发笑令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我们一起抽离却真实又深刻，你也应该把我直到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 Come on, little soldier, you look so tired. You nearly fell out of that chair. Turn down the television, pick up your toys, and I'll race you to the top of the stairs. Cuddle up close and I'll turn out the light, and we'll look for the man in the moon. I'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Gotham City, if you promise not to grow up too soon. It's time for bed, my little boy, lay down your head. And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with Woody and Buzz and a great big hug.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with your shoes and socks and a house full of my daddy told me stories when I was a boy about castles, kings, and knights. Bonnie, Prince Charlie, and football teams, and ships that disappear in the night. It's time for bed, my little son, lay down your head. Ooh, and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with Woody and Buzz and a great big hug.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with your shoes and socks and a loving cup. You are my life, yeah, you are my life. Now you're sleeping and the house is quiet, we got a lifetime to share. Best dad I can be, and I ain't going nowhere, nowhere. Batman, Superman, Spider-Man. Batman, Superman, Spider-Man. I know you're missing your mama tonight. You're the sunshine in the day. But sometimes things don't work out in life. Grown-ups are funny that way. Oh, lay down your head, my beautiful boy, lay down your head.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with Woody and Buzz and a great big hug. I'll be here when you wake up, with your shoes and socks and a great big hug. I'll be here. Now don't be afraid. Batman, Superman, Spider-Man. Batman, Superman, Spider-Man. 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再放一遍，就是来自 Rose Dewald 这首歌，叫做 Batman, Superman, Spider-Man、 嗯、 蝙蝠侠、超人和蜘蛛侠，它充满了 怎么那么像， 它充满童趣啊，它真是充满童趣，它就是在自己的那个童年世界里这么一路走过来，谁又不是呢？其实这个影片的 这种卡通形象可能 是小时候看过来的，这第一批人嘛，已经是为人爷奶了，为人爷奶了，真的 爷爷奶奶啊。 Rose Dewald 这个不是为人父母了，真是为人爷奶了，这一批人。所以再回顾一下那小时候看的这个感觉， 你以为猫和老鼠永远那么年轻，猫和老鼠真的是你爷爷奶奶辈儿的人，你其实是在看猫爷爷跟那个鼠奶奶、鼠爷爷在给你演这些特别俏皮的，真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那之前那首歌呢，是来自岑宁儿演唱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嗯， 那天也跟朋友们说，这14年的相伴当中，男左女右每天2个小时，输出了大量的音乐，也很想知道有哪些歌曲是通过广播，就是听这档节目，你发现它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你会把它放到你的音乐播放器里，或者是你开始哎，我要去听听它，学唱它，然后到卡拉 OK 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你把这首歌立马分享你的朋友，或者放到朋友圈里，对吧？ 嗯、是。 哎，有没有通过男左女右而知道这样的歌曲的？明天的节目里呢，大家都可以在一起， 说一说，因为其实14年了，我们等于过了之前过13个生日了。 对， 13个生日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对吧？ 嗯， 我们都会发现到了现场就变成了会追忆这些细节的东西， 是 对吧？而且我还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听友，他给了我们大量的，你还记得吗？他自己刻录的男左女右， 有， 把单位的刻录机都给刻坏了， 是， 他自己 混凝土兄弟， 而且那个听友特别的酷，好像就拿个袋子一甩就走人了， 是。 然后你知道那一大袋子东西都在我家呢， 在那， 毕竟我一个人住嘛，家里又比较大啊， 嗯， 然后呢就都放在那里，然后我打算等到我退休以后， 哎，我家里还有一些不要的盘，你要 不 要？ 不要， 都给你弄家里去啊！ 我要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节目的声音嘛， 嗯， 因为刚做广播的那些年，尤其是做男左女右的那些年，我真的不敢听，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好听的。 总会从这个不成熟到成熟嘛，对吧？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庆幸，我们是在半夜11点到1点钟。就是那个时候听广播的人真的很少，我们就在那里呢，慢慢的哈，就是让自己适应晚上，然后呢一天一天的，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了，哎，会面对10点到12点的人， 嗯， 对吧？ 嗯， 然后现在呢，我们竟然有这个福气，面对晚上9点到11点的人， 是， 你知道这何德何能？ 主要是面对9点到10点钟这一批客人。 这客人多不容易啊！ 是，这早班客人真的不错。 所以那些年哈，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为你做的事情，可能你偶尔也会想起啊。其实每个生日就是一场追忆， 对， 对吧？ 我们往回学一学， 我们其实就是往回看一看这14年的生活，或者从13到14这一年中的变化。因为去年到今年真的也有很多的改变啊。 夜市里逛地摊，送你一副耳环，你很喜欢，一整晚笑声不断，陪你看电影哭完，心里想爱好难，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你说手料理晚餐，你真可爱。 I've been through so many changes in my life, woman. It's a wonder I ain't lost my mind. And I ain't never said how much I need you, sugar. But I should need you by my side. My love,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just blows my mind. My love,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just blows my mind. Oh, it ain't been easy, but you stayed with me anyway. Even though you ain't gonna lose too much by leaving, I'm so glad you stayed. Have to worry, no, baby, anymore. My love， 哎，这个调调特别像演出 结束， 到此结束， 对我们的这个结束歌曲 ending 的尾声的这个，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场合里面， 对， 对啊， 感谢你们，再次感谢你们， 让我们再一次期待下一次相聚， 对，哎，感觉 这种调调哈， 其实莱昂纳尔·里奇没这套照本宣科的东西，他就是自由自在的唱自己，这是他一首老歌，叫做 My Love， 我的爱，我的爱 My Love， 什么是爱，你就看你周围的周遭的人，还或者是你父母啊，就展现给你是什么，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爱是弱点，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很成功，但是唯独在爱这方面显示出了他们极其那个自弱的那一部分啊，这也许也会有这种感觉。 提高爱商是我们这一生都在追寻的事情。 是。 而什么是爱呢？凡是能够提升你，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事儿，都是爱。 是。 今天晚上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 一定会是我喜欢的一位歌手，孙燕姿。 孙燕子， 想想，这是男左女右，他的13年的青春啊，就这样过去了。所幸，我们还拥有着更多的未来，至少在退休之前吧。你看我现在比过去乐观的很多了吧？ 对，他都敢想退休了，他都敢想退休的事了。你看， 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晚上和我们互动，感谢着又一年的相伴，甚至这漫长的13年的相伴呢。 感谢大家， 晚安。 明天好好的感谢你们。 明天晚上苏醒、沉默、叶谦将会齐聚直播间， 是 各自准备了小节目啊，大家周末。没什么事儿的哈，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光是可以在聊天室，在微博都可以互动起来。晚安， 明天见。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永远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记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胸口被青春东西的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